那穿棉布衣服，那时候都兴的确凉，穿什么？赵老师始终如一，要真东西，纯棉的，吃饭一定吃粮食，不吃粮食都不饱，属于这样的人。坐硬板凳，睡木板床，席梦思他真睡不着，货真价实。无论走到哪儿，凡是见到他的人都愿意上前拉住他的手。有的人是可敬可畏的，有的人是可敬可亲的，赵老师属于后者。 1998年，赵丽蓉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说好不上春节晚会，但又经不起导演的动员，还是演了《功夫令》。他说人家有困难，咱们得帮把手，有苦咱们自己吃。这就是赵丽蓉的做人准则，遇事他不抱怨，有名誉他不争先，凡是与他合作过接触过的人无不夸他人好心好。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著名编剧沈永年说的这件事。 春节晚会每次排练有一个，因为老太年纪大，专门有一个司机一个车盯着他接送，特别是大年三十鞠播完了得送老太回家，我就听那司机跟我说，那司机特感动，他说这个有时候快到家了还有一段路，那个赵老师说行了行了，就搁着你回去吧，天都暖了你也得回家了。 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赵丽蓉生前与李文启、王涛在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小品吃饺子。 那么大三声的你不吃饺子吃啥？真是， 哎，我差点给忘了，咱们呢今天吃这个。 啊，什么好东西啊？ 哎，你们看，哎，这个好，怎么样？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？过去呀，咱们天天吃这个。 什么？奶奶，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，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，那可是太幸福了。 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，撑得胡说八道。 就是， 跟你一样。 不是，你说他，你老把我烧上。 那不是，你说这大三声的，你这打一破窝头。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？ 奶奶，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？ 你哪知道啊，过去呀、啊、咱们一年到头的就攒几斤白面，就溜着三十晚上包那顿饺子，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。我跟你爷爷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、嗯、大三十晚上的，我想起这档子事了呀，我这心里就是想起这档子事了呀，这心里头就是那么。 奶奶，您练气功呢？ 他爷爷啊，你说这是咋回事儿？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，这眼泪都哗哗的。嗯，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。 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，你还能掉下眼泪来呀？ 不是啊，我今儿得掉眼泪，我得教育教育他。 那也不能生气呀。 这么着啊，你跟那给我唱个悲歌，你引诱引诱我。 不、啊、是，那叫启发启发。 对，启发启发。 我不启发，现在日子这么好啊，你满肚子都是甜水，还愣想往外挤苦水，那哪行？你算了吧。 不是啊，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，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，你别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姓啥了，腐败。你说这破窝头有啥吃的？我们都吃够了，吃伤了，吃怕了，这一辈子不吃的我都不想了。嗯嗯，新棒子面， 我再尝尝。 你尝尝。 嗯，香 香 的。怎么样，味道好极了吧？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，如此单调的重复，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？ 哟呵，想辩论呢？那好，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，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，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勤切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。 我想要举行辩论大赛。